知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一首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之后，我们来听顺子最为大家所熟悉的《回家》这首歌。有人说这首歌特别的难唱，我想难唱呢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调很高，起伏很大，更重要的呢是顺子在这首歌当中呢倾注的满腔的那种感情，是很多人都模仿不了的。 我还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离开了我，没有你的电话，常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。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。可惜我丢了你，慢慢我的眼泪下来。回家，回家，我需要你。回家，回家， 再回头，别